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s.com。我系澳门良心嘅周庭希。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咁今日土八就俾咗啲支旗我哋揸啦，咁 我哋都冇揸白痴仔咁， 咁都当系一个即系叫压力测试啦，系咪？ 系啦，即系又系啦，希望大家都仲喺度听紧 live， 咁系啦，即系都提提大家啦，都即系系啦。各位網友幫幫手啦，即係訂閱呢個 YouTube 嘅頻道，咁我哋 YouTube 呢就係、香港花生 HKPeanut.com 啊，咁即係希望大家 subscribe 啦，即係我哋 subscribe， 即係我哋就之前呢，其實我哋呢兩個月呢嗰個增長率都好快好高嘅，咁但係相對於我哋整體嘅收聽率嚟講呢，其實都唔算高，咁希望大家有聽花生台嘅，喂都撳多個掣 subscribe 呢個掣，其實只係彈指之間嘅事嚟嘅啫。咁另外一樣嘢啦，就係、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喺過年嘅時候，咁鼓勵下我哋即係花生台一眾主持啦，咁即係我哋嘅貨金户口呢就係呢個匯豐023-2803-838，咁我哋仲即係我哋招募義工嘅計劃呢都仲係係 work 緊嘅，咁我哋希望大家都踴躍去參與啦，係咪？即係都去即係了解一下網台嘅製作係咩回事。事啦，咁仲有一样嘢就係话，喂，咁我哋花生新闻网，咁亦都係好需要大家支持嘅，咁希望大家即係睇到啲即係新闻啊 flag 啊，即係自己多啲睇下，即係多啲 share 啦，係咪？尤其而家即係叫网媒嘅竞争咁大嘅时候，咁我觉得係即係好需要大家鼓励嘅，咁同埋就係话大家见到啦，就係我哋而家呢咁我哋都好準時，日日都會有啲即係一學花生，我哋有自己嘅即係一啲專題，即係就算係少啲嘅報導呢我哋都會有，因為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喺網媒嘅世界裏面嚟講，係要靠自己嘅發大去嘅。咁我哋嘅新聞要自己做，係咪？而我哋事實上，我哋亦都唔應該妄自菲薄啊。喂，我尤其我哋陣容咁強大，係咪？咩 有獨家㗎？曾幾何時？ 梗係有啦，大佬。 幾時做翻嚟啊？陳怡嚇？幾時做翻啊？ 咩做翻啦？ 獨家咯，即係嗰啲訪問啊。 咩啊？琴日阿昌咪做咗咯？ 哦，係啊。 即係訪問呢個戴耀廷咪做咗咯？ 哦，係啊。啲玩本土派嗰啲咧， 係啊。即係如果你唔係睇個訪問嘅話，你點會知道即係戴耀廷點樣睇呢個本土派咧？咁樣樣。咁但係我都提一提啦，即係其實戴耀廷佢呢個雷動計劃走出嚟之後咧，咁我都專登去即係聽咗一節呢、這個即係阿鳩達佢講乜 Q 嘢啦。咁原來佢話即係呢個雷動計劃咧，即係呢個意念咧，佢發明喎，佢話。呢个佢讲先喎，即係呢个反手为攻 嘅。佢咪主张各国做㗎嘛，又唔系泛民咪自己。 咁总之其实 佢啲事啲韩国人咩都话佢发明嘅。 咁大意嘅意思就係话呢，总之佢话佢鸠做就係鸠做啦，系咪？咁即係佢又觉得戴耀廷佢做呢个咁样嘅叫雷动计划出嚟呀，系冇方案嘅。纯粹系一个呢即系打击政敌嘅一个即系一个方案嚟嘅。咁打击政敌，喂你首先要从政先啦，即系你唔从政你有何政敌可言呢？咁佢都讲到明话唔选咯，系咪？咁你唔选你嘅政敌系边个？呢个根本上可笑嘅，完全系。咁佢亦都讲过嘅，佢自己唔系冇私心，喂佢但系想保住自己份工。喂其实讲真的，何止系佢份工呢？老实讲，即系你所有良心肯讲真话嘅人，喂其实嗰份工其实都系要保住嘅。喂老实讲，即系喂唔通我哋要保住亚视嗰啲人嘅工咩？老实讲，我哋更加即系喂恨不得随之而后快啦。点解我哋可以容许呢啲咁样嘅传媒毒瘤，呢啲媒介毒瘤吓、即系喺度生存落去啦？唔系抵死嘅，其实你亚视嗰班友系咪？我哋唔知一个笑话啦，讲真系一个耻辱啦，即系你呢个界别嚟讲系，咁 咁我哋讲返啦，即係话其实我哋头先就讲咗好多，即係你戴耀廷呢个雷动计划啊，直选方面嗰个挑战喺边啦。咁喂，其实佢另一个亮点就係话喺呢个功能界别嚟讲，喂 ,let's say, 我哋如果最近係去到呢个直选可以攞到23至到25席咁样嘅话，咁我哋系咪即係要喺呢、这个即係功能界别都要进取啲呢？咁其实佢自己讲就係话，除咗保住现有嘅即係一超级区议会嗰三票之外啦，咁你仲有其他界别以公即係一啲专业界别，好似会计啊、律师啊、教育啊，啊，即係有啲，即係其實有啲踩，有啲即係都可以叫反建制嘅，即係呢個非建制嘅。咁你起個叫醫護界啦，係咪？即係 衞生服務界， 衞生服務界別啦，啊，仲有 IT 界啦，即係呢啲之外啦。喂，咁其實喂，我哋要攻取邊一啲嘅一啲議席，先至可以落實到呢個過半嘅目標咧？ 但係 係啦，咁啊，阿戴耀廷佢自己有個佢自己點咗一啲即係界別出嚟嘅，咁其實起碼都係，其實策略一樣嘅，都係一啲叫做以個人票為主嘅呢啲叫做係功能組別，唔係團體票咯。你團體票好難做到啦。你譬如好似個工商界，喂呢啲全部老細票嚟嘅。系咪？ 佢自己都講到明㗎，喂，你香港總商會定中華廠商會？ 係啊，係啊，漁農界我更加你係接觸唔到啦，係咪？ 我有，係啊，你見到朱海迪，喂，大佬佢走咗去耕田，佢都冇辦法成為漁農界嘅呢一個投票人㗎嘛。 喂，咁但係我哋好高興見到就係話其實就算唔係阿戴耀廷講啦，其實我哋見到就係話呢半年嚟就係雨傘運動之後咧，叫一班人啊，即係其实係即係全部夹埋叫十八专团嘅一班人，即係其实係想喺呢个功能组别里面係即係带嚟一啲改变啦嘛，即係其实係想挑战嘅，係即係要放弃过往嗰个旧思维，就係话杯葛呢个功能组别啊，其实係要积极挑战嘅，其实係。咁譬如就係边啲呢，即係喂你係比较多人知嘅，就係、是、好似精算施政啦，係咪施政触角啦，咁前线科技人员啊、私言财进啊、保险启动啊，即係行能，即係呢啲喂头先我哋讲嗰啲熟悉嘅名字啊，其实喂有个别嘅人都上过嚟，即係我哋花生台嘅节目啦，譬如尤其係搏击会咁样，话你见到成日即係譬如好似头先讲嘅触角施政触角咁样，佢都上过嚟㗎，係咪？即係呢个保险启动佢都上过嚟㗎。咁呢啲人其实喂喺会唔会喺保险界啊或者建筑界啊，即係呢啲阿戴耀廷点名嘅一啲界别里面係可以即係攞到一两席返嚟呢？ 啊，戴耀廷点名保险界可以 啊，保险界冇，但係佢就觉得就係话建筑界係咪同埋远景啊咁嗰啲，即係係可以諗嘅。咁因为其实过往嚟讲，喂你泛民主派其实係攞到30-40% 嘅。咁其实喂不如我哋主動啲、積極啲、進取啲，其實揾一啲人去真係選啦，係咪？ 究竟得唔得㗎？或即係例如你原景咁樣，或即姑且揾出嚟讀佢哋嗰個登記資格啦。 係啊，我哋講下啦。 係啊，喂，佢係根據建築師註冊條例註冊嘅建築師，同時喂你要符合咁多資格喎、啊，就係、是、註冊建築師啦。係。跟住就係香港建築師學會大會表決嘅，有權喺大會表決嘅議員會員啦。跟住就係註冊園景師啦，就係、是、有權喺呢一個園景師學會裏面大會表決嘅會員啦，註冊測量師有權喺呢一個香港測量師學會大會表決嘅會員，同埋呢個 咁其實嗱咁講簡單嚟講啦，呢班人呢其實如果去到咁樣嘅 level 嚟講啦，起碼一定係即 係業界老闆嚟嘅， 係好 senior 嘅。 係啊， 咁你咁 senior 嘅時候咧，咁難免都會即係同呢個建制咧就非常之緊密啦關係。 你同第一樣嘢你諗下，呢一班人全部必都係必政府嘅 project。 係 啦。第二樣嘢，佢哋有權去到選莊嘅時候，喂，你揾個共產黨底影曬佢哋想逐個打電話叫佢哋投邊個都得啦。 係 裏邊其實好少人嘅咋， 係少人。即系票数多过往系， 票数过往啊！嗱，你睇下啦， 啊，謝偉全佢得票啊，1700嘅啫，都係。 哇，其實真係好少班人喎，其實可控性好高，即係等於一個區議會，喂，區議會嘅人數多過佢啦，其實。 係啊，你咪睇下譚文豪咯，3600幾票落選， 咁其實係好可控喎，其實係。 係啊。 啊，咁講下其他啦，即係你嗱呢個係難啲啦，呢個就。 係啊，喂，再講旅遊界個個都以為旅遊 界。旅遊界就阿戴耀廷冇講過嘅，就冇提過。咁佢除咗呢个之外，咁佢医护界其实我哋不即係其实已经有㗎啦，咁你係箍票嘅啫，其实我諗係。 係啊，咪再讲医学界里面咪就係你喺医学会面有表有条选装同埋表决嘅会员，其实咪有卢宠茂嗰个 level 嘅人。 係 咁嗰个 level 嘅人固之然有卢宠茂，亦都会有蔡坚。 咁而家系李国麟㗎嘛，係咪 唔咪嗰个系梁家楼。 梁家楼梁家楼。咁梁家楼其实都唔可以叫完全建制。系啦，起码即系喺政改嗰阵时，佢都系否决嘅，系。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即系平时你话议会抗争嗰啲嘢咧，你就唔使指预佢一份啦。 嗯， 啊， 咁梗系啦， 系 大佬医生做咗廿几个钟头，你仲叫佢抗争，黐线， 系真系黐线，其实 系。 系啊，咁仲有咧？ 仲有嗱，你睇下啦，呢一个就先。哇！金融服務界， 金融服務界呢個真係好困難， 使諗啦，使諗啊，大佬。 唔係咁，但有一班人真係叫私言財進，就想真係想挑戰嘅，其實係即係係啊呢啲啊點樣咧？ 喂，你 個資格係 財進想去挑戰，但係問題 唔係其實唔係我諗，其實佢哋呢班人咧就係其實係想司法覆核又好，即係其實或者用制度方法，其實係想擴大嗰個選民基礎嘅啫。其實 嗱， 即係你見到就係話其實保險界佢就做緊呢樣嘢，其實 係。係啊，但係問保險界一間再講啦。但係你講緊金融界裏面，喂，佢講到明銀行業條例裏面，喂，所指嘅銀行啦，呢一啲受限制嘅牌照公司同埋接受存款嘅公司，全部公司票嚟嘅，你唔係咁容易 咁公司票 去攞票嘅喎。係啊，所以你咪見到 公司票都係建制票啦，你當係。 係啊，你見到張華峰208票，仲衰過區議會。 哇，208票， 係衰過區議會落選嗰啲啊。 係 啊，即係仲衰過咩嘅？ 我冇嘅，咪多過劉家雄咯。 係 啊 ，OK 嚇，咁跟住咧？ 跟住嗱。你再睇落去啦，嗰、那個體育演藝同埋文化出版界，嗱抄抄先啊，啊真係喂 馬逢國咯， 馬逢係啊，我睇到馬逢國同埋新論壇啦，我再睇翻佢嗰個資格，喂裏邊完全又係唔知政府特定註冊團體 係 先至俾你入到去，即係話如果你好似阿細兩咁樣，喂我整間上書局，我唔可以咁簡單就選到馬逢國嘅喎。里面仲有一大堆嗰啲特別註冊要求先得嘅，咁亦即係話，喂呢個界你聽落去就好似好開放咁樣，實際上咪又係小圈子。 唔係當然小圈子，即係你嗰個制度係咁樣啦。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而家18專團咧，我見佢分別都想做一樣嘢，就係話透過社運，即係半社運嘅方式，就係、是希望可以即係聚集到一啲市民嘅支持。其實係將呢啲公司票啊變做個人票，好似見到私人財進咁樣。我見佢即係個 page， 佢自己都即係做咗一個，即係佢話自己會喺呢、這個中環交易廣場嘅行人天橋嗰度擺個街站，叫人即係簽名支持呢個立法會喺呢個金融界別嚇、啊，即係爭取呢個個人票咁樣樣。 咁金融 即係你話你話爭取啲即係個人簽名咁樣樣，喂，呢個真係好，呢個當然係非常之困難。 唔係同埋你諗下喎， 如果即係可以個人簽名係得嘅，咁即係你廣大都唔會話有個即係李國章喺度坐落嚟啦。 係啊，你再諗下，你咁樣做咪即係恢復翻當年嘅新九組，當年新九組呢啲咁嘅嘢，咪即係將成個功能組別開放俾 喂咁唔係咁都唔係咁講喎，即係你如果你講即係如果真係講抗爭嚟講咧，即係你話要議會奪半啊，即係呢個新九組其實。喂，真係有新九組俾你行呢條路俾你行，你都要行㗎喎。 係啊，係新九組呢條路已經係最易嘅，但係問題、你諗下當年共產黨諗都唔諗，即刻整立社會 咁 咁 係咁係，咁佢係即係變相直選。 變相直選。新九組有一個咧叫咩？個人服務界別，大佬個人服務好鬼闊㗎喎，一流一都係個人服務喎、啊，大佬。係即係其實你最大鑊就係因為佢呢、這個，因為其實新九組佢嗰、那個方法咧係。即係 嗰、那個嗰、那個、普及性，嗰、那個嗰、那個普選嗰個成分啦， 成分 仲高喎，仲高喎呢個超級區議會噶嘛 嚇。係啊，佢甚至將佢、啊、甚至將商 界，因為佢連提名個門檻都好鬼低 啊。係，你諗下，當年佢將商界呢一樣嘢由香港總商會啊變成到你只要有商業登記就得啊。 係啊，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雖然就係話嗰個希望係好渺茫啦，但係你見到就係話。头先我提过十八专团，喂，任何界别都纷纷自己搞一个叫做系团体啊，喂，你就算你起码叫做有个 page 啊，即系你起码见到就系话，喂，精算施政啊，进步会师啊，施政足局，艺界启动啊，艺能界，其实佢都会有噶，即系前线科技人员、私人财进、保险启动、IT 呼声、杏林觉醒啊，喂，呢一扎人里边，喂，其实都系想争取同一样嘢，就系话系功能，即系喺一个公民社会里边，系唤醒一啲人支持，就系话功能组别，我哋争取个人票，系咪？系令到个人嘅参与系更加大啊嘛。喂，我哋宁愿就系话，喂，超级区议会嘅。即系选超级区议会嘅人系少啲，喂多啲人选其他界别，喂都好啲啊，系咪？ 唔系啊，之前保险启动我听过就系话佢哋依家搞紧， 系啊，你系保险界话哥， 系啊，但我都唔知保险启动搞咩其实，好奇怪。咁跟住 即系佢有冇即系争取过你支持咧？ 有啲人嬲啦，因为之前我帮阿 Donna 咧助选咁样，咁佢咧同场咧有个女医生咧就是、杏林觉醒嘅，咁佢知我做呢行啦，问即系做 broker 问我，咁你知唔知有保险启动？我未听过， 知唔知前啦？ 你知唔知有你行有个叫保险启动专同？ 我谂佢哋都有啲联系， 系啦，跟住就同我哋讲就话因为保险启动咧依家就搞紧一个咧就系、是、希望咧将保险界功能组别嘅选民基础咧就扩阔，推到即系可能。啲 agent 啊，或者 back office 嘅員工啊，都可以即係、做到。 之前我都冇點樣理，其實即係你咁巧戴耀廷咧，佢而家佢建議呢個雷動計劃，咁你都要諗諗，其實你要聯結呢、這個。即系叫做十八專團啊， 唔系，其实咁其实 系咯，好漫长。 其实我听完之后咧，其实即系就算咁，我以前写文联噶嘛，我已经听，即系我咁嗰阵时写文联， 知你想搞乜啦， 都系影知系想做咩啦。但系其实个问题系 好事嚟， 即系咁讲，第一次见我唔系咁 mean 嘅博佢，我听过，好啦，系咁，咁 OK 啦。 你有冇话你自己？我已经退出咗社运界啦， 我冇啊，但我又唔想咁，即系我听完已经觉得系其实冇乜意思。 即系你觉得够做？ 系啦，因为即系先唔好讲我哋成日反驳功能组别存在嗰、那个即系合法性啊咁样 策略式嘅分析 咧，系啦，其实咧你喺即系保险业咧本身是一个好亲建制嘅行业嚟， 系 我先唔好讲大陆水啊嗰啲成先啦，其实我哋买好多保险都系法例规定要买噶嘛，即系你买劳保应系啦， 第三者啊， 第三者责任啊嗰啲，所以其实你保险业 都系公司决定嘅，其实系。 唔係，因為你保險業本身就好多生意係政府度嚟噶嘛， 同建築都冇一樣咯。 咪咯，即係你同埋嚇，即係你第一就係呢啲即係個所謂一般保險已經好多都係即係因為法例規定你一定要買啦。咁本身你保險業同政府嘅關係根本就好密切。你二來同埋你講即係做強積金啦呢樣嘢啦，係咪擺明就政府係水係醒呢個金融界保險界噶啦？所以你就算即係你同我講，你話你擴闊咗你保險界嗰個選民基础到一个 agent 到一个即系underwriter， 佢都可以投票都好，去到最尾民主派都系好难赢到呢个位咯，即系所以即系我觉得不如就唔好搞啦，即系你嘥气啊，真系系咯。 唔系咁讲真，我又唔会咩嘅，又唔会泼冷水啊！老实讲， 所以我冇同佢讲到咯，就是、但其实我觉得系真系好难咯呢样嘢。 系难， 但系咁讲，喂，即系你要维护翻你自己业界利益系一样嘢，但系问题 唔系，即系你起码唔好俾佢自动当选先啦。你头先我哋讲嗰阵，喂，其实喂，功能组别有几多系自动当选先啊？阿龙，你讲下。 喂，哇，你数下一 十 三 十六七嘅好似， 一二三 十六七嘅上届好似系 有十六个自己数。 系啊， 咁你阿陈建波已经系自动当选噶啦，条捻样零票噶嘛。 系啊。 系啊，咁系咯， 咁你冇计喎。咁啊，陈建波代表你咧？ 代表唔到我，我入咗行好耐，大佬。唔係，係啊，同埋真係公司票嚟噶嘛。 係啊，佢自己都寫到明啦，喂，大佬。 同埋咧，我即係收到風咧，即係有啲 即係嗰啲保險公司大公司成日開大會㗎嘛，即係可能個 CEO 退成班 agent 嘅，即係成日都好多啲洗腦言論，都發表好多佢哋自己啲政見嘅，咁當然都係藍絲帶政見啦，都係咁，所以 嗰行係咁㗎嘛，你話 係啦，嗰行係咁，即係好 Q 難搞，但係即係我又唔係話即係保險起動做呢樣嘢係壞事，只不過話俾你聽係即係冇咁易咯，就係咁咯，係啦。 OK， 系咯。 有边啲专团系，就物咗边啲即系界别系即系易啲做到嘅，其实系。 睇落饮食界就 O、OK、K。 其实饮食界咧，我就即系嗰阵时啊，听阿萧公都提过嘅。咁啊，萧公喂，其实佢都讲过资格嘅。阿龙，你点啊查咗资料系点样咧？ 我喂饮食界好简单嘅啫。喂，大佬，你只要持牌就 O K 啊。食环署嗰度。 即系哦，你有食环署。喂，咁呢个好容易、啊。 系啊，但 咁照道理嚟讲，其实你自己本身喺茶餐厅咧，你有食环即系。那個牌照呢咁就有票啦，應該係 表面上係咁樣嘅。 咁你起碼即係你喂你做茶餐廳都好，你都要即係記得登記做選民先啦，起碼都要。 係啊，你仲係嗰啲咩餐飲業協會嗰啲會員啊嘛。咁、你如果大規模入去嗰度咪 OK 囉。 係 嘛。大問題就係你嗰個會籍係點樣立返返嚟呢，呢個第二樣嘢啦。講到尾咪就係壟斷咗喺某些。 咁譬如喺呢、這個即係 Open Rise 度賣廣告，就係叫嗰啲呢即係註冊嘅商戶即係登記做選民。 係呀、不如叫咩譚小環呀、而家就。 啊唔係呢個就阿蕭公講過嘅，阿蕭公提議過。 係呀、 咁不如叫個譚小環呢就即係登記做呢、這個即係。 餐飲業協會會員佢、就自讀係啦。咁然後再攞住佢呢個食環牌，佢就可以自動單挑呢一個張宇仁㗎啦。 係啦。咁因為其實佢嗰陣時就都即係雨傘運動嗰陣時好撐㗎嘛。 係啊。 係咪即係吳文遠嗰邊係咁即係喺度抽佢水食佢嗰邊魚蛋㗎嘛，記得下。即 係喺度佢純粹俾人抽水啫，唔關事嘅呢件事。 我唔知啊，即係阿譚小環認得佢嘛，即係請佢食魚蛋啊嘛。咁啊係啦，咁可以喂真係可以諗得過喎，大佬。即係呢、這個喂，長期以嚟我哋都忽略咗呢樣嘢係，係嘛？即係呢個我反而即係阿戴耀廷冇提過啊，但係其實我哋可以積極啲思考下喎。咁但係而正正反而我哋見到好遺憾一樣嘢就係十八專團竟然冇飲食界喎，真係。 系咯， 咁 系咯， 唔系啊， 喂，你不如整个镬铲起动啊，大佬啊！ 我谂有人搞紧，呢个西环三支里边咪有个爆窃，佢一个米芝莲名厨嚟嘅，你咪叫佢系啊，即系呃个食环牌翻嚟，自己走去玩咯、 啊。咁又冇人呃，大佬即系 我个啦，系修正呢个词汇啊。 咁你揾个即系吓，即系比较系即系 见得人 嘅，见得人嘅，咁啊选下都 OK 系啊。 咁啊，喂，除咗呢個飲食界仲有冇咧？ 其實使唔使講下地區即係嗰啲 地區頭先都講咗啦，我哋頭先都講咗啦。 喂，你再睇啊，喂，根本就冇喎。睇翻轉頭一啲，喂，即係好話唔好聽，大家覺得係非常之開放嘅批發同埋零售界，你以為咧即係有個商業登記得嘛？原來唔係喎，係佢只不過咧限制咗喺全呢、這個。85间公司先至有权投票喎、大佬。 85间公司即係85个老板啦，係咪？ 係冇错。 咁扑街啦，即係其实80几票。 係啦，嗰80几票里面你基本上攞40票你已经赢咗。 係咪即係两即係两三个班房嘅人啫，其实。 你点打啫，係咪先。即係你要供功能租别唔係咁简单，尤其是嗰啲呢个睇呢啲睇落好开放嗰啲，但实际、实际上去睇返。 咁可能喺超区攞四席仲易啲喎，可能。 超区攞四席都难喎、你睇。 即係你相对之下。 相对之下系，但係你諗下啦，喂，超区嗰嗱，我哋成日讲，即係之前都讲过㗎嘛，喂，超区嗰度，喂，当你攞几廿万票嗰阵时，你拿住呢几廿万票，组织一个泛民嘅影子政府，然后不断咁走去 challenge 梁振英嘅施政㗎嘛。 系。 喂，但系 so far 而家，喂，佢哋由呢一个嘅拿住几廿万票嘅领袖，变成70%。 啊、 即係搞，即係你如果再说服人哋超区攞四票，其实说服唔到人㗎喇喎，即係喺呢四年嘅操作里面，你点打啫，係咪先， 係啊，困难㗎，其实係。 係啊。 喂，咁就好啦，即係其实唉，时间都差唔多啦，即係挨到即係呢个时候，如果大家仲听緊嘅话呢，咁都即係非常之多谢大家啦，係咪咁 Q 满，即係冇人讨白喺度。 啊，咁好快喺度多啲即係內幕啊，或者佢即係咁， 又話收到 從政經驗嘅即係分析講俾大家聽。 佢又佢間唔中都李慧玲上身啫嘛，阿土伯係 收到風 啊，咁啊即係係啦，咁我哋叫新年之前。啊，唔系、哦，新年之前 系啊，羊年最后一集咯，咪 最系最后一集、哦、，OK， 咁、嗯、啊，即系恭祝大家啦，即系新年，即系吓、啊， 最紧要四隻字，大步揽过，唔系 大步揽过啦，因为今年系即系相当之困难嘅， 系啊，同埋你谂下天气都已经系咁样， 系 啊，天气又系咁，即系经济又系咁，即系希望大家都即系吓稳稳阵阵啦，吓、啊、四平八稳啦，即系系啦， 出入平安，系 系啦， 金英话斋就 系啦，咁金英咧真系。吓佢 制药扶倾义无反顾啦， 系咯， 犀利啊！ 好 ，OK， 咁啊，今日即系多谢晒大家捧场吓、啊。 年初四会唔会叫土伯年初四咁样啊？ 系咯，初四见啦，唔好讲咁多。 好，拜拜。 拜拜。